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3月31号发表了谈话，谈话指出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最近会见南朝鲜的主要在野党人物，打探他们对萨德部署问题和北方核问题等的立场，东奔西走，企图迫使他们接受美国的对朝政策。二月初，有特朗普的亲信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理事长秘密地到访南朝鲜，与在野党总统候选人进行接触，检验了他的对美对北观点。美国还唆使白宫和政府的高层人士、国会议员和媒体公然露骨地强迫南朝鲜说，就是任何一个政府出笼也要重视和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，要继续坚持对北制裁基调，而且百般策划在南朝鲜举行总统选举之前部署萨德，以使下一届政府不能撤销萨德部署。这是一种露骨的强权行为，逼迫下一届政府也沿袭朴槿惠逆贼的同族对抗政策，继续维持美国的支配体制，以把持南朝鲜作为永恒的殖民地，来把它用作一个实现支配亚太战略的前哨基地。强盗美国是给南朝鲜人民强加无可估量的痛苦和不幸的元凶，也是阻挠民族的和解、团结和统一，威胁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主犯。南朝鲜人民要看清谁是我们民族的主敌，果敢地奋起投入反美圣战，来坚决反对和排斥美国蛮横的内政干涉活动，终止殖民地支配政策。